其中，无话不谈，我看望你叫我看董存瑞，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颠来，我红北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帘，咱两个保定有共同志愿，要决心做一个有志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挑肥拣瘦降价钱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串往外，想想别是别别担，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弄错恨，但他一百 少了东西，还有一封信。 巧侄儿，有多罪多赦的，快出去。 你带着。 Oh.

本来我想回去看看，现在我不会去了。 那马有病 啊？ 谁说的呀？ 他来信说了。 那可得回去看看。 我坚决不回去。 不，一定得回去。可有一条，可不准跟那马吵嘴。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，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人的啊。 云焕，回家了替我问着马个好啊。 你知书听说你有病， 手见我儿啊人，叫你当演员你不敢，偏要去吧那个又困惑，既然今天你回来明年再给我好大说，就是当个服务员也比那农民强的也多。